来自个突然爱上你。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 Here we go. Jolene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Yeah, Jolene in the house. Yeah, yeah, yeah. DT in the house. Come on, Jolene in the house. Yo, DT in the house. Yeah, yeah, our love in the house. Yeah, sweet, sweet love. Yeah, yeah. 夏日的热情打动春天的阑珊，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冬天的忧伤，也许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哭了的思念。 I'm missing you, yeah.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 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